大家好啊！哎，我真系恨咧，我妈生得唔够靓啦。如果唔系，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大声话俾人听，今日呢个组合咧就叫做美人鱼。 我本身忍住系唔笑嘅，我而家系咁嘅形象，你唔好忍啊！ 美人鱼，哎，而家花人鱼啫。喂，點啊，仁哥你好嘛？ 你好嘛 ？Hello， 新年快樂啊！ 你好啊，新年快樂！ 你都紅當當啊，今日 係咯，阿宇你好嘛？今日咩廚師造型啊？你 係啊，你話廚師碌？ 你啲衫真係好特別嘅啫，喺邊度買嘅你啲衫 ？Fashion 呢啲嘢你唔明 嘅。係咯，真係脱曬節啦！ 唔係啊，你有人贊助你㗎啲衫 嚇？而家冬天冬季未有，你有冇你有冇 contact 啊 ？Sponsor 好啦，今日咧就呢一個雖然人少少啦，咁啊，但係都係一個強勢組合嚟嘅。咁啊，有阿宇啦嚇，仲有呢一個崔神阿仁哥，其實哥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嘅。我唔係引你笑啊，我引你食嘢啫。仁哥又唔食得，又唔笑得，你又幾慘？ 擺兜咁嘅嘢喺度， 又話要減肥，跟住又話要喺呢個冬頭咧，即係 keep 翻個嚴肅嘅形象。 keep 翻個形象。 係有啲難為你啦嚇，不過 唔緊要，我會努力 盡力啦，好嘛？嗱，我哋呢一集咧，其實咧就係電話已經開少少，唔好意思，我哋啲電話咧有啲，因為有啲電磁波，死啦！系啦，拎開少少。咁咧，因為咧，我哋呢一集咧，其實咧就係補翻一月份咧爭大家嗰集嘅。咁啊，因為嗰陣時有啲事做啦，跟住而家補翻啦。但系我都揀咗個好最唔啱嘅時機嚟補，因為咧呢一排咧就要去法庭咧就聽審啊，聽下周海亮嗰單案咧，即係搞到自己好忙，跟住仲要逼啲時間出嚟做埋呢集。唉，真係，但係冇辦法，爭咗人都拖到成三月啦。其實本來話二月中嘅，真係唔好意思。咁咧就講到上庭咧，就今日呢一集咧，其實同上庭同我本身咧上庭有關嘅，你知唔知啊？嚇，首先講下咩案先啦，好嘛？東京街呢一個叫神棍血案，點解話同我上庭有關咧？咁原來咧呢一單案咧就係幾時發生啊？ 2000年 啦，咁審嘅時候咧就2002年啦，咁當年咧我就俾人哋咧抽中呢個做陪審員喎，係啦，咁我就出現喺呢個高等法院啦，咁啊當時咧我心情就好興奮，因為咧我好想做陪審員嘅，咁啊當時因為就係咧參與緊即係嗰個危險人物嗰個幕後製作咧，咁唔做得噶嘛，嗱，因為咧時間上咧就難啲啊，你公司咧太多嘢做啊。呢啲案咧，呢啲案一審就審成，好似你啊，而家周海亮嗰單都話審成個月啦。咁我咧審成個月，我真係唔使翻去噶咯。咁嗰邊我又好想做喎，即係我好想做奇案嘅嘢噶嘛。咁變咗左右都做人難啦。我又想抽到，又驚抽到。結果咧又真係俾我抽到喎，真係抽中咗我。你知唔知原來係抽完又再抽噶？ 係 啊！佢抽完又再抽嘅，即係總之先抽一班人入去，入到去一個房之後又再抽。哇！跟住嗌我個名字，我幾開心啊！咁但係一出到去， 但係轉頭話我唔理得啦。 係啊，對唔住我。咁跟住我就同法官講，我話我因為咧做緊一啲奇案節目，係咁我驚我對被告咧有偏見， 係 咁講咯，因為你一定要講嘅都。 你平時都對人有偏見嘅。對我有冇咧？ 嚇！ 對我同阿宇有冇偏見？ 我諗有喎，覺得你好人，應該係一個偏見嚟嘅呢個。係啊，我哋睇一睇。喂，唔該曬，我哋去翻現場先。係啦，咁其實嗰陣時就係因為咧，我其實因為咁，我而其實見過個被告嘅。但我記得佢係好似好細粒咁樣啦，同埋佢不斷咧就胡言亂語啊。咁究竟佢點樣胡言亂語咧？而家唔好講住啦，咁快就穿咗煲唔係幾好嘅。咁啊一間即係到晏少少嘅時候再講翻究竟即係我喺庭上面見到啲乜啦，或者呢個被告佢講過啲乜啦，好嘛？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呢單案咧，其實同嗰日咧阿仁哥咪幫我哋做咗個訪問嘅，反應好熱烈嗰個保安血女士咧。 我今日兩張相係咪啊？ 嗰張相真係一流。 過咗現場。 拍嗰張相啫， 將我的形象已經徹底地去粉碎啊！ 我覺得係徹底再昇華， 再昇華咗 啲， 我型咗喎， 幾百變， 我型咗喎， 陰功， 我估唔到可以變成咁樣嗰件事。 啊，好正啊！你嗰張相， 係我都有 send 俾人睇。 係咯，有隻狗喺你 都好笑 腳嗰度。 嗱，首先唔好理腳嗰度， 嚿嘢喺隔離。 你首先唔好理佢下身，但係佢上身係 OK 嘅， 但係佢真係下身喎。 但佢踢拖啊嘛，最慘係。 好彩佢真係整咗條頸同塊面唔係好同啫，唔係真係我出咗街點出嚟鑊啊！以後 咁但係嗰時你出咗呢一個訪問之後咧，大家都哇～ 人工好真咯，同埋真係好有血有有淚啊！成件事係咯， 真係好真。 係啊，我見你嗰時都講到好似眼濕濕。 我係會㗎，係 咪啊？ 會㗎，親身體驗嚟㗎。 咁而家可唔可以補充兩句啊？ 而家補充兩句就好在當年冇命案發生咯。如果唔係今日你傾緊嗰單嘢，可能係我 嚟。係咯，你真係邊緣人物嚟喎？我覺得你成日下下都話，其實我有時都想殺人啊咁樣㗎喎。 唔係，我真係有諗過有時。 咁咪草草地嘅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有諗過。如果你有冇諗過殺人啊？ 我有啊， 我都有啊，我殺阿媽都諗過啦。 咩殺媽？ 係啊！哇！咩最嬲嗰下嘅時候，你即係覺得，哎呀，最好你快啲消失啦咁，即係嗰種幻想。 好彩你唔係打緊火車啫。 唔係最慘，你而家成日咁對住呢啲咧，真係我唔係好想嘅啫。但係我真係我翻到屋企， 我哋等間保持少少距離。 但係個問題係你想殺，即係好似我咁，我想即係我有諗過殺。但都不會殺自己親人的嘛， 諗下啫嘛，諗下點樣即係解決佢咁啊？掉佢落，佢話炮灰都研究過㗎，佢話佢掉，佢幫我掉我媽落街。 炮灰似啊，嗰件事 真係。 你而家係咪？ 大逆不道啊！ 唔係咯，你係咪真係叫買兇啊？ 唉，真係啊！諗下啫，我哋幻想。 炮灰嚟，我搞搞佢。 咁啊，所以即係阿仁哥講得啱嘅，即係有時即係人性嘅嘢就即係冇得咁理性嘅。 係。 咁當然係唔啱嘅，係咪都要補充翻一句。 一定係唔啱㗎啦。 咪係咯，咁但係你話即係有時你牽涉到啲飯碗嘅嘢咧。就真係同你死過咁啊！會係嘛？好似我哋 你嗰陣時好有使命感噶嘛，即係譬如你呢個人搞到你冇飯開，屋企人都冇飯開咁樣，咁你就好有使命感要懟冧佢啦。 哦，使命感即係為咗啲屋企人。 因為係啊，因為你搞到我屋企人咁樣啊嘛，咁我咪要 即係唔係個人利益咁？ 即係可能未必去到自己嗰度㗎啦，嗰陣時已經。 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話你傷我冇問題，但係你如果傷到我屋企人咧？咁就真係同你死 過。喂，但上到庭呢啲可唔可以做辯護藉口？會唔會接受呢？好似上次我哋講有個男人咧，佢咪殺咗個女朋友嘅前女友，咁佢就話咧，因為佢前女友咧成日咧就去鬧佢個仔，係啦，咁佢就依個其中一個理由嚟嘅，都係唔係話咩求情理由，而係即係人性位咯。 咁要睇翻個嗰啲乜嘢咯？陪審員覺得佢 睇下 係其實係即係做即係佢覺唔覺得呢樣係一個？最重要的 point， 即係譬如真係好咁講，如果有個人真係打我個仔，我出手真係唔覺意打死咗佢嘅，咁我又覺得情有可原，喂，因為係你襲擊我仔先噶嘛，咁係咪先？ 咁但係你知啦，上到庭有好多人講嘢都未必係真噶嘛， 咁一定 係。佢係咪用呢啲嚟到即係打人情牌咧？ 你唔好介紹你啲朋友俾我識啊，唔等有咩嗌十你打死 佢。我唔夠你打。 阿宇今日帶嚟嗰個女性朋友咧，即係除咗靚之外，又即係好。好温柔啊，唔使驚，應該冇乜。 未體會到我暫時，大家再體會一下。 嚇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單案咧，又係同啲飯碗都有關係嘅。嚇咁上次講保安界，今日咧就講醫護界。嚇咁呢個醫護界咧，都係好多嗰啲同行如敵國嘅問題出現。係咪啊？殯儀界都係啦。 哇！唔好講呢啲。 好多呢啲喂，大佬間牽涉到利益嘅嘢，就真係 實會㗎啦。 實會有好多拗撬啊，好多衝突㗎嘛，係咪 人客同商户或者商户同商户，永遠都係呢幾個位去發生。 同埋你如果真係咁近嘅話，就一定好多衝突㗎啦，好多摩擦。 好啦，究竟即係今日我哋講呢一場嘅衝突啊，甚至乎係血案啦，最後變成即係有人命嘅傷亡啦。究竟呢單案咧係點發生嘅咧？我哋咧就帶大家咧，首先去翻咧呢一個現場先，就係2000年嘅 12月30號。 2000年12月30日，一年將盡。好多人都以醉酒的心情迎接新世纪，但是深水埗东京街的一个中年男人就很不幸地在这一天结束了他的人生。这个叫做陈刚的中医师被一名持棍的凶徒从后用棍袭击，他当时身处在自己的医馆，怎么都想不到无端端会有人冲入来这样突击他，他被人不断用棍膊头，完全反应唔切，好快就浴血当场。 喂，做咩你？ 陈太太目睹丈夫被殴，凶徒将视线转向佢，冇几耐，佢自己都受到皮肉之苦。一大清早发生嘅呢一场闹市血案，成为香港千禧年闭幕前嘅一道伤疤。 好啦，大家記唔記得千禧年咧最後一日點樣過啊？倒數嚇，好多人都唔會忘記嗰日嘅喎。 個個都會抱住部睇一部電腦有冇事咯。 千年蟲啊嘛， 冇啲咁嘅嘢。但係嗰刻我覺得係好震撼嘅，即係二千年啊咁樣，即係橫跨咗呢個千禧年， 我記得 仲生存啊咁。 我記得嗰陣時就冇你講到咁樣，好似世界末日咁樣。我記得嗰陣時就沙係咯，同班 friend 出街咯，即係出街玩咯。係啊，喺度傾，即係我哋住長洲啊嘛，喺傾偈咯，真係橫跨一齊傾偈。 咁又係出街， 我哋真係傾偈。但有啲人就會去真係狂歡啊，覺得係世界末日啦咁嗰啲咧， 或者求婚啊嗰啲啦，總之有啲嚇，即係特別嘅慶祝啊嘛。 我自己就打緊齋啦， 打緊齋嗰個日子 都仍然係打緊齋啦，係啦。 嗰個1月1日喎，迎接 唔關係㗎，你西曆嘅迎接同你農曆嘅迎接係唔關係。 都會係呢，都會㗎， 都會啦。 我又有啲人會避一避添呢啲日子， 係年初一啊，年三晚 先新年嗰啲 嘛。 但我哋今日講呢單案咧，就發生喺千禧年呢一個大除夕嘅前一日嘅啫。即係呢一個咧，大家其實心情當時都應該係好開心、好興奮啦，迎接呢個新一年啦。但係真係估唔到喺呢一個日子裏面咧，竟然咧就喺個深水埗咧就發生咗一單好慘嘅命案啦。咁就係頭先所講嘅呢一個即係場景啦。咁其實咧，仲要係咧日光日白。就朝頭早9:00多，係啦，喺呢個日光日白咁即係鬧市嘅深水埗， 都未瞓醒 啊！係咯，竟然咧可以發生一單咁嘅案件嘅，即係有人咧俾人喺街頭嗰度咧就追擊，就係用呢個棍係咁搏，係咁搏。咁我哋不如咧帶大家睇一睇咧呢個現場啦，或者即係如果你住喺深水埗，可能會了解啲啦。但如果你唔係住嗰頭咧，你可能唔係好知啦。咁其實咧，而家大家睇到啦，呢一個就係阿燕咧，阿燕嗰日上嚟做保安嗰個阿燕咧，好好啊，佢喺度住深水埗，咁佢就幫我影咗啲相啦。咁大家見到咧，而家就係最新鮮熱辣嘅，而家嗰個位置。咁大家見到呢張相咧，就寫住其實再 pay 啊，唔該嚇。咁咧，咦？點解唔見咗個頭嘅？佢應該有個寫住東江藥行嘅喎，嚇係咪啊？有個東冇咗個頭嚇。anyway， 呢一個大家見到呢個藥房咧，其實就係東江藥房，就是我哋今日講嘅依單案嘅嗰、那個。死者 哦，仲有喺度噶， 喺度。但系我唔係好肯定咧。啊，呢個東江藥行啦，其實我就冇再明查暗訪，究竟嗰個店主 係咪佢？ 係咪佢即係生還嗰個太太啦？嚇咁，但係總之而家就即係個藥行個名一樣嘅，都係叫東江藥行嘅。嚇，已經事隔即係成15年 啦。如果行到入去問聲佢咁樣， 我交俾你之後去問下，因為我呢排比較忙啲，所以已經影到相啦。 跟校徽去問咯。 係咯，就基本啦，做翻啲影相嘅嘢先啦嚇，咁啊再繼續 play 落去啊嚇，咁你見到佢隔離咧有間東江地產嘅，就直情佢隔離鋪嘅啫。 明顯同一個集團嚟。 係啊，同一個集團啦嚇，咁 啊。嗰個老闆唔係集團嘅。 嚇，唔係長江，係東江嘅。咁咧就跟住再繼續 play 落去，唔該，係啦。咁你見到即係呢個 Y shot 咧，佢前面有條馬路嘅見啦，嚇，咁啊東江藥行啦，就喺呢一個轉角位嗰度，東京街嘅40多號啦。 係。 嚇，咁啊繼續睇落去先。嗱，呢一個就係個馬路啦，嗰度附近嚟嘅。當時咧，個女死者咧，唔係 ，sorry， 男死者啦，就係俾兇徒咧，係咁幫，係咁幫咧，就追出條馬路嗰度，幫死咗佢就係即係瞓咗喺個重傷喺個地下啦。嚇，咁啊個女嘅咧就衝出嚟，個太太衝出嚟咧就諗住去救佢嘅老公啦。點不知自己咧都俾個狂徒係咁幫佢，咁佢個手指骨咧都爛曬、爆曬嘅。係啦，咁呢個 Y shot 咯。咁東京街你有冇去過？ 有。 嗰度附近有一個好出名嘅李鄭屋博物館，以前而家咧變咗花園啦。以前有個博物館啊，咁我都曾經想去睇嘅，但係又冇時間。咁咧就再下一張嚇，咁啊見到望一望，係啦，呢一個咧就東江大廈啦，嗱東寧大廈啦。東寧大廈。東寧大廈就係嗰個事主咧居住嘅地方嚟嘅。係。咁佢哋就係樓上住樓上，咁啊樓下就開鋪，就係東江地產同埋東江。藥行啦， 打人嗰個唔係住呢度噶嘛？ 打人嗰個咧就唔係住呢度， 係啦。佢樓下報佢， 佢直情就係佢哋隔離嗱。咁我哋不如再講翻嗰個關係好冇先？嗱，頭先咧咪話嗰個男事主俾人搏嘅，係 啊。 咁嗰個咧就係東江藥行嘅老闆啦，即係喺入邊做中醫噶啦。 係。 咁佢老婆咪幫佢手啦，係咪？ 係。 好啦，咁因為佢哋咧就係喺呢一個九五年度咧，佢哋就發咗達。係啦，佢哋自己本身就88年度就開咗呢個鋪頭嘅。 哦，炒樓嗰啲咧。 係啦，95年， 冇錯。 嗰陣時咪 冇錯， 都97年入市嘅。咁佢哋即係有第一桶金，然之後咧就買咗個鋪位，嚇，索性自己買埋鋪位，買咗兩個鋪位都唔夠，仲要買多一個喺隔離。 嗯， 係。係啦，咁然之後連佢哋自己樓上咧住嗰度咧都買埋，即係有好多鋪位啦。 真係好快喎。 係啦，咁跟住佢哋 突咗出嚟嗰個鋪位咧，佢就租咗俾人，咁咧就真係不偏不倚就係租咗俾啊呢、這個真係咪想整定嘅咧？呢一個 租俾一個殺你嘅人， 係啦，就租咗俾一個兇徒，一個狂徒啦。咁就係一間會講嘅一個，一間會出現嗰個叫鄧 建剛。 鄧建剛，咁咧佢就48歲嚇，咁其實咧就我哋就有你知有啲相就未必有嘅，咁但係都只係有個被告俾人拉嗰時啦，我哋睇下13嗰張相，13，咁啊得呢張相嘅啫，咁啊當時佢俾人拉咧就係喺現場俾人拉嘅，咁因為咧佢就兜頭咧用一支咧好長嘅棍咧去剝嗰個啊老闆， 6尺嘅嗰支棍， 五尺， 喂睇下支棍啦，11。我哋望一望支棍， 五尺， 一睇支棍， 系咯， 即係好少喎，去到用五尺嘅棍， 不如揾啲咁嘅棍翻嚟， 揾都難 揾，好恐怖啊！真係，我唔知佢支棍本身係攞嚟做乜嘢噶。咁咧嗱，大家見到後面咧就寫住癌症之光，係咪？嚇，咁其實咧就係嗰個狂徒咧，佢本身就係一個中醫嚟嘅，佢就喺呢一度開鋪啦。咁你見到支棍咧？就喺翻佢現場嗰度，即係佢將支棍佢帶翻去自己嘅鋪位嗰度。咁啊，阿炮灰話咧，呢支係咪 Snooker 咧？咁樣，地拖棍，我 sorry， 我誤會咗你個姿勢。你嗰、那個喂，你咁樣呢個姿勢，大佬， 佢係咁樣拖地噶嘛？ 咁樣拖地，地拖棍唔係喎，冇講話地拖棍，淨係一支木棍， 即係好都粗喎。你嗱，你睇下睇翻佢同凳腳又咁粗喎，佢應該唔會係地拖棍啦。佢粗係咯，你同地 晾衫竹啊？ 唔係啊，唔係 竹，唔係佢應該實木。應該係實木嘅，應該係真啦。 佢你諗下，佢剝到嗰個男事主咧，就即係其實頭破血流之餘咧，送到醫院咧係不治啊。咁啊，根本係狂剝啊。咁同埋咧，因為嗰陣時咧係9:00多，啱啱即係啱啱個人可能就算神運，可能你啱啱開鋪嘅人個意識唔係好強嘅，即係嗰個你唔會諗到有人咧喺你後面無端端會剝你噶嘛。係 啊，冇錯。 嚇！咁啊，結果咧就將佢即係佢完全係冇得反抗咯。咁你哋有冇聽過話呢啲街頭嗰啲血案啊？即係有冇或者遇過有人喺街頭追斬人啊嗰啲咁啊？ 嗱，長洲早年都有。 有 㗎，有話，即係都上曬報紙㗎啦。話長洲有一個精神病啦，揸住把刀，見到人就周圍斬。有啲係因為咧，有啲咧就話嗰個人咧揸住把刀咧，已經上去某啲小學啊，驚咧嗰個人咧就入啲小學度。咁咧，所以咧嗰個咧啲學校咧，係啊，就係上年嘅事。咁咧啲學啲老師咧就真係嘅鎖曬所有門，自己企喺出面，係啊。即係嗰單，即係嗰單係最轟動咯。 後屘點啊？嗰捉唔捉到？ 捉到，當日捉到咯。佢真係都係一樣咯，都係佢話佢係精神病。即係其實喺我哋長洲人覺得咧，佢應該係蝦咗嘢，所以咁樣。 喺你哋長洲人 係因為其實好出名㗎。 喺我哋嘅眼中就係、是。 其實係好出名，即係呢個人係好出名。 呢個人好出名啊！ 即係好出名係嗰啲人。 哦，即係已經係一路街坊都知道呢個人。 係啦，認定係一個係啦，一個危險嘅人。但係點知原來嗰一日咧，就唔知做乜嘢，佢可能同人嗌霎之後咧，就攞住把刀就周圍斬咁樣咯。係啊，就係驚到嗰附近啲學校咧，係驚，即係知道佢走咗上山啊。咁咧，某一間學校咧，小學咧就喺嗰個附近嘅，就係山上面。咁所以啲老師咪乜嘢咯，好驚咯。 不過即係精神病患者潛入社區呢個問題，其實真係好耐啦。你由嗰時安幼稚園嗰時，大家都話要檢討㗎。即係究竟話咁重嘅精神病，你係咪應該成世運佢喺精神病院啊？不應該俾佢周街走啊！咁呢啲 其實好矛盾嘅呢個社會， 因為你唔俾佢融入社會，可能佢就 你唔俾佢，跟住你又話你歧視佢。 唔係最慘係你長時間韞喺嗰度嘅話，其實你 唔病都有， 係咯，唔病即係佢本來 唔 係佢本來佢可能係輕嘅，咁但係你住下重咗嘅喎，係咪先？但係你唔放佢出嚟，係啊，你唔俾佢出嚟融入，俾佢嘗試下融入嗰個環境，你又好難知。知道佢係咪好翻又唔知道， 但係咁樣講，如果嗰人住喺你隔離，你又可能唔係咁講啦，喂大佬，係咪先？哇，最好住遠啲啦，咁樣係咪先？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你係你只要講好容易，即係住喺你隔離，你真係 住喺你隔離，你屋企又 有仔女， 有仔女， 你自己都話翻咗工冇問題， 或者識得走啊咁。 又驚喂，我擔心咁個仔女會唔會放學嗰陣時佢搞一轉勁咁樣。 人就係咁噶啦，牽涉到個人利益嘅嘢就 實會噶啦， 就唔同諗法嘅。 咁我又試過即係精神病，我嗰啲咧就我就未見過，但係我試過有一次喺旺角行街咧，就有斬人啊，追黑社會嗰啲， 當眾斬人係夜晚定日頭嚟。 我真係直情行緊街嘅，拍緊拖嘅。 咁嗰陣時咧，拍緊拖後邊有個人即係大嗌大佬，梗係望噶啦，係有個人跑住過嚟。 陳達人， 係係，唔關我事嘅。咁嗰個男人咧好核突噶，佢咧直情係咧，佢攬住佢咁樣揞住個肚行，佢係有嘢定住噶。 我已經斬咗。 我諗佢個嗰啲腸跌緊出嚟㗎，其實佢跑喺隔離嗰度，哇！我驚到啊，大佬，點解？ 一條血路啊嘛。 總之嚟緊佢係前面一定係。 即係前走 全部都有嘢㗎啦，咁但係你睇唔到啲咩，你亦都唔會行埋去睇啦。咁後邊亦都有人走，應該估計佢有人走緊上嚟㗎啦。咁但係我見唔到有人有走上嚟，但係佢係咁樣跑住嘅，佢揞住呢個位喎，佢係。我估係真係搶， 唔係可能真係真係斬得好深咯，係咯，真係係咯， 想跌落嚟，想跌 真係跌落，真係可能真係開咗肚咁奇嘅。 咩時間嚟嗰陣時？ 我個唔得閒走去訪問佢住站。 唔係，我話咩時間嚟？咁咩時間啊？ 嗰個夜晚， 我夜晚，我冇嚟，我光天化日，你冇嚟咁斬㗎要？ 係斬未上嚟，頭先嗰個走咗咪又係日頭搏佢，係咪先？話得埋黐起上嚟係咪先？ 係咯，你嗰時記唔記得？誒，紅磡都有單好經典㗎，有個女仔係俾個前男友去揾佢。報仇無端端當街斬佢20多刀啊嘛，咁但係咧佢就瞓咗喺度，跟住咧其實完全咧你嗰一刻咧係冇可能有人走夠膽走埋阻止， 唔係真好正常嘅，你真係見到咁嘅場面，你都好難嘅喎，真係 睇下， 即係你特別你隔離有個靚女拖住嘅，你會唔會喺度即係 放心？佢一定 主意嘛， 一定會拖住車走， 我即刻 走咗。 唔係咁講真，其實如果你真係遇到問題，你睇環境咯，即係如果。你嗰一刻你都會咁大個人都會分析一下噶嘛？譬如如果隔離有即都會都有時都會奮不顧身嘅。 如果你咁講啦，我睇下佢係 你睇你食唔食得佢？如果佢炮灰咁嘅樣，我梗係唔敢行埋去啦。 唔係應該唔係喺我嚟講，我覺得會睇下佢有冇武器先咯。第一時間，即如果佢係拳頭嘅話，我覺得應該可以，唔係都應該會有人可以一齊制止。但如果佢係立住武器嘅話咧？咁你就你好難 其實棍嗰啲咧，我係唔驚嘅，我覺得 係咯，我就話呢一單，因為佢用棍啊嘛。 如果佢真係攞住把槍咧， 槍啊刀嗰啲 刀先嘅， 係咯， 刀先 係咯。你如果立住把刀，你真係走唔到埋去噶嘛？即係就算好似咁講啊，有緊瞓喺度，已經俾人係咁斬嘅時候，佢係揸住刀嘅，你真係齋睇住。 所以做佢女朋友要小心啲喎。啊！做佢女朋友， 做佢女朋友， 佢會如果揸都會搭的士走 嘅。我唔係， 你隨便宰割。 咁都唔係嘅，睇下有幾愛咯。即係如果佢好愛對方，就 唔同。你咁樣講。你咁樣講，即係要我瞓喺度。 賭人米啫，你賭人米啊，新年流流咁樣。 誒，未搞掂嘅咩？搞掂咗啦嘛。 喂，翻返嚟先，翻返嚟先嗱。 我哋講翻案件好嗎？ 即係我就話咧，呢一個狂徒咧，其實佢當時真係狼得好緊要，同埋咧，佢嗱就算揸棍咁長嘅棍咧，我覺得其實佢當時根本冇人去阻止，完全冇途人咧走埋去咧去即係阻止佢。 首先，我覺得咧晨早流流九點鐘咧， 大家未瞓 醒。唔係喎，但係如果深水埗其實。深水埗嗰區其實啲人好早起身嘅喎，因為佢嗰附近都有。 你住長洲又知。 唔係，因為佢好多市，好多即係點講？ 通識嚟㗎嘛， 好多街檔擺㗎嘛。 哦，係 啊，你深水埗嗰度。 東京街呢度就冇咁。 哦，但東京街 因為 東京街冇忙， 係哦，咁啊可能 因為商場嗰度附近， 因為正常深水埗區本身都好早， 唔係嗰個最 你講黃，你講黃 金嗰啲， 黃金嗰度梗係多人啦， 係咯，因為佢東京街就比較偏少少噶嘛，咁啊所以當時咧唔單止冇人去阻截啦，就係真係眼白白睇住佢哋兩公婆就俾人哋咁樣即係， 因為我夠膽講，如果佢真係淨係揸碌棍咧。一定任何人見到都會衝埋去幫拖，因為你揸碌棍係基本上你唔會覺得佢 長喎，仲有佢兇神惡煞咁，仲揸住咁大碌棍喎，你敢唔敢行埋去啊？ 我嗱，如果呢個 case 我夠膽， 係咪啊？ 唔係佢仍然唔係佢仍然覺得棍咧係打佢唔死， 殺傷力低， 係殺傷力冇咁。 我仍然覺得棍係打我唔死嘅，佢拗落嚟咁樣擋一擋，你唔係喎，刀唔係喎，你可能戒到呢啲位啊咁樣就埋單噶咯喎，係咪先？所以我覺得係屠人都好啦，我覺得都唔怕。 但係好慘啊！佢當時，但係呢一個係啦，呢個男死者咧就阿陳剛啊，叫做57歲，佢當時咧就係咧生勾勾咁咧，俾人哋咧剝咗十幾下，跟住咧就死咗啦，翻到。 好啊，其實剝你第一下，你暈暈地，你已經你打後嗰幾廿棍都任你剝。 係咯，好明顯佢係真係對住頭你 係啊， 係咯，你真係對住頭，係咯，你係咁剝佢頭先會咁咯。 咁佢太太其實真係算係不幸中大幸啊！我覺得真係如果調翻轉佢落嚟開鋪先，可能。個命運調翻轉㗎， 一係咯，都係。 啱啱個老公咧，搏佢嗰下咧，射咗嗰啲有少少嘢射咗嘅， 即係嗰啲，即係發泄咗嗰下，係嗰下狠咧，已經去咗佢老公嗰度。到搏佢嘅時候咧，可能佢都醒醒地嘅啦。 都 係， 都唔係啊，都爆手骨啦，都搏到爆手骨啦。 其實佢咧係咁擋佢呢 個頭。唔係，咁好正常嘅。佢知道佢見到佢老公係咁俾人搏個頭，咁佢一定都咁，你老公嚟噶嘛，咁一定去都要去救佢噶啦。咁佢知道個兇徒係咁搏佢個頭，佢咪都護住個頭咯，先走埋去。但係問題就係都要俾人搏到爆手骨。咁可想而知，個兇徒其實。在那一刻其實他是為了發洩還是為了什麼呢？ 還是真的有精神錯亂呢？ 人我現在其實未討論得住的， 你想講什麼？ 我怕未到 住，我們下一段先。我們今天因為都要提一提大家，我們今天是兩節的，平時有三節的，我們今天就兩節的。還有我們就會放上去奇案迷會那裡就做直播，找人，我們找個特別場，但係即係俾咗錢嘅會員就可以聽我哋呢一個重温啦，咁樣好啦。咁其實咧呢一個陳剛就57歲啦，佢老婆咧林淡蓮咧係40歲，哇，都爭成17年嘅喎，係咯，算唔算老夫少妻啊？ 唔算，通常都係，我都唔算17。 佢算好啦，通常30幾、40幾、50幾都係中意20幾噶嘛， 就好似仁哥咁咯。 唔好講啲咁嘅嘢，係啦。咁我就冇呢啲運啦。 佢哋咧就有三個仔女嘅，就係兩個仔同埋一個女啦。咁就10到14歲嘅咁就其實佢哋就係住喺樓上嗰個東陵大廈嗰度，就樓上一收咗鋪就上翻去住，好方便啊。跟住朝頭早咧就落嚟開鋪。咁咧你知嗰啲時間都好長啦，睇中醫嗰啲。 即係係啊，不過好彩就係話佢啲仔女冇一齊落嚟咯，可以咁講就。 咁究竟呢個兇徒係淨係想殺呢兩個夫婦啊，定係還是真係要殺全家咧？ 我覺得係見到就即係如果即係嗰啲細路一齊落，我覺得都會一齊會去，即係會一齊去襲擊佢。 總之嗰一堆人又 係啦，因為同佢 嗰日唔好 喺嗰一刻，佢覺得係佢所有人都對佢唔好。 同埋咁樣嘅，佢能夠9點揸碌棍喺樓下咁部署定去捕佢咧，我覺得咧，即係人，我有翻去企喺佢個角色嗰度諗過嘅，即係我哋有時都係噶嘛，因為佢話佢嗰個即係係搏佢，其實個原因講得未啊？而家 原因唔講得住，唔係 嚇怕 講。 我哋唔好講個原因住，我即係講佢咁處心積慮做呢一件事咧。其實可能佢自己喺某一個情況之下咧，即係我哋都會噶嘛。有時譬如今日阿魚趌過我嘅，係啦，或者做啲嘢對我唔住咁樣都好啦。咁其實可能喺佢嘅立，我依家我就受到有啲嘢受到傷害啦。咁但係我其實咧，我個印象裏邊淨係記得佢個衰樣嘅啫，即係記得佢一味喺度吱吱喳喳，其實可能由頭到尾佢冇一句係傷害過我嘅，咁我就會擺喺個心入邊啊！呢條友 即係為咗一句説話就覺得將所有嘢 最主要係咩？我覺得呢條友冇朋友嘅，佢冇朋友就自己坐埋一邊諗嘅。通常人哋就係坐埋一邊諗，跟住就得㗎，唔好啦。我成日話要懟冧人咧，我就自己坐埋一邊諗，因為係啦，咁就係所以就 冇傾訴對象。簡單嚟講， 係啦，冇人去孤立講俾你聽。喂，唔關佢事喎，即係冇人做呢件事， 冇人開導到佢啦，或者 仲要係我日日喺隔離鋪，日日見到佢，我仲唔 focus 你？係啦，即係可能佢就去咗嗰件事嗰度，就係做你啦。 但係選擇喺嗰個時間，係咪成晚瞓唔著咧？即係失眠咗成晚，我真係唔得啦！你一落嚟，我要即刻劈你啦咁樣嘅。 我覺得係佢冇擲日子嘅，即係突發性嘅，即 係夜晚精神。 有時人係咁啊，諗諗下， 係咯，即係諗到就做咯， 越興越諗越興。啊乜乜乜啊唔得，即係乜乜乜你就喺我隔離鋪啫喎，我唔使搭車喎。如果我要搭車，我都可能喺嗰程車度都會諗下，啊算啦，我都係唔搞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都會有個機會俾你去喘息，但係唔係喎，佢就喺你下邊，你用咩？我就攞把刀落去就捅你，咁樣就行落樓下嗰只嚟。咁所以太近啦嗰件事。所以你唔奇嘅，嗰支棍可能佢都冇諗住攞支5尺嘅棍啊。正常你最容易你冧友嘅，你梗係攞啲最容易嘅架撐噶啦。學你話頭刀仔係最容易噶啦，行埋去吉咁就走噶啦。 啊，佢又唔用刀，你點解都唔爛？ 我覺得佢係隨手攞。 隨手唔係，可能其實呢碌棍其實可能喺佢鋪頭。 咪先嗱，隨手攞一還是佢係純粹想教訓對方，搏佢兩嘢咧？但係佢到佢搏嘅時候，佢就已經又失咗。 哇！爽啊，係咁狂打咁唔奇。 如果唔係佢真係有心曬，佢點解唔用刀咧？刀咪就一定係死噶嘛？你棍未必幫得死人。 我諗佢應該喺嗰一刻，佢唔係諗住想殺佢嘅，係諗住發泄啫。 但係點知碌嘢喺前面嗰度發兩下？係 咯，可能真係發泄，即係好似你啱啱講，如果佢真係想殺佢嘅話，咁佢當然用刀啦，快靚正。但係如果你話教訓佢， 我覺得佢會真係會用棍子，純粹係教訓佢，唔係諗住想殺佢。 咁啊，係人都驚咧，拿支五尺嘅棍企喺我面前，大佬你哇好驚啊！ 唔係，只不過可能就話佢搏得興起，即係好似你啱啱講所謂又搏得興起，所以咪繼續搏落去，搏到自己忘曬形咯。 因為我哋其實已經開始進入討論啦，究竟誤殺定係謀殺咧？我哋啊，陪審員你認為係咪啊？已經係要爭拗啊呢一點。 嗯， 佢拿棍佢唔拿刀啊？真係槍就話冇啫，你刀唔爛噶嘛？ 我覺得佢係真係可能真係啱誒，隨手攞起咁，跟住就順便嚇嚇嗰只咯。 一見到佢落嚟就衝 突，突然間好興，即係唔知佢哋之前發生咩咁大嘅。 即 係 我哋未講，因為我哋只不過未講佢發生咩事啫。係 啦，係啦，所以就講唔到落去。 所以我仲有啲嘢要講，就係因為呢個疑兇咧，當時叫疑兇啦，都唔係疑兇啦啩，不過人人都見到佢，都唔係疑兇啦，兇手啊，佢咧就即刻俾人哋拉啦，佢又冇走喎。即係佢又喺度等人拉， 佢仲好似翻翻入鋪頭嗰度正常操作嗰只添。 支棍咪擺咗翻去鋪頭嗰度咯。 係啊。 嚇！咁你即係其實佢又冇乜話，你大家再睇一睇個鋪位啊，唔該嗰個第十一嗰張相頭先，你睇佢個鋪頭咧，其實都好似好簡陋，望落去係嘛？ 嗯。 即係因為都好似係100尺到嘅啫，咁佢就棟咗個牌喺度咧，寫住咩話？癌症之光。係 啊，通常嗰啲神醫嗰啲裝修係咁樣嘅喎， 即係盡量簡陋。 我見咁多神醫都係 好簡陋， 係啊， 即係永遠唔會金碧輝煌咁。 越簡陋就 越覺得自己隱世啊， 閣樓 係只可隱世神醫咧。 仲要有時有翻騎 FM 門口排隊。 係，我哋好多經驗分享啊！咪今日我好多啊，大把， 我都靚過， 你好多俾人啱 嘅。多呢啲經驗嘅真係，咪爸爸嗱，佢媽媽我爸爸都係 cancer 走嘅，一定有呢啲咁嘅即係慘痛 經驗， 而且一定要分享。 係一定要分享， 係因為咧就話俾大家咧唔好再 消滅佢哋，係 啊，消滅於萌芽狀態， 冇錯， 係咯，但係萌芽咗好耐咯， 冇㗎啦，你永世都 work 㗎啦呢件事。當你 唔 係 當你 無門， 唔係啦，即係當你好似譬如你啱啱講話啲絕症啊，你醫即係你去睇醫生都未幫到嘅時候，你喺嗰一刻就好慌㗎啦。你咩想法你都諗㗎啦。如果 呢檔嘢嗰陣時我知啊，我都靚， 我都可能會去啊，我都唔知會唔會，但我諗我俾唔起錢咯，因為佢好貴啊。 因為你覺得佢好勁㗎嘛。 癌症之光喎， 癌症之光喎，用呢個朵喎，大佬啊！ 個牌又靚喎，係咪先？咁，但通常呢啲靠口碑嘅，即係梗係話啊邊個唔知邊個啊，哎呀第四期啦末期啦，去到嗰度食咗幾劑就已經即係好翻好多啦咁樣噶嘛。 唉，都聽唔少呢啲嘅。 係咯。 乜嘢療法啊？ 使唔使整個癌症血淚史啊？我哋你求醫血淚史。 有，我又錄一段俾你啦。 係咯，唔係我哋兩個真係太多嘅，應該做一集。 太多啊！太多。 因為要教訓下呢啲即係神棍，我覺得你真係 神棍要開20集先得，有唔同類型嘅神棍。 作孽太深啊！大佬，我覺得最衰咧就人哋即係喺絕路頭先嚟揾你咧，你唔好再敲詐呢啲咁嘅即係污糟錢啦，啱啱先？即係正所謂賺咗啊！都咩生仔冇乜物啊嗰啲咁。 冇呢個咪可能之前賺咗一扎勁嘅，好似都收得，好似佢都係收得幾貴咁啊應該。 唔係幾咯， 好貴啊，好貴 啊！我哋一陣再講下佢背景或者佢究竟即係點解咧要做呢一件事啦。咁但係我想講就話咧，佢俾人拉嘅時候咧，佢講咗係咁講一啲説話。佢話咧個死者咧，即係阿陳剛咧，同埋佢老婆咧，喺佢鋪頭嗰度放毒氣啊嘛。 嗯。 咁咧就同埋不斷咁樣咒罵佢哋，繼續咒罵佢哋。咁啊，講得人哋個鋪頭放毒氣，你會聯想起呢個人係咩人啊？ 通常都係 放毒氣。 係啊，我有諗過佢係咪特登講啫？ 哦，即係製造自己係一個精神病患者嘅印象。 通常佢如果有心去做呢件事嘅話，或者佢搏死咗佢之後，佢咪入咗鋪頭一段時間先俾人拉嘅。佢嗰段時間其實係會唔會諗緊啊？佢瓜咗咯，我要諗定嘢講咯喎，你都有啲嘢講啊！我記得我知道佢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好多語無倫次嘢講過嘅， 好多。 咁所以其實係咪佢想製造個假象咧？咁啊，差人拉到嘅時候，咁都會差人都上庭噶嘛？究竟佢點樣啊？當時咁都會講呢啲。咁我又覺得即係亦都有冇機會係扮嘅咧？定還是佢話放毒氣呢件事係已經未搏死佢之前已經係不嬲喺度暗講住嘅咧？ 其實咧就有人話咧，我唔記得咗有人話定佢自己啊，佢自己後屘上庭講嘅，不過依家先講啦。但我想講咧就係佢係一個中醫嚟嘅，但係佢有如果有呢啲咁嘅所謂妄想症， 嗰陣時有證書未嘅咧？ 未，2000年未啊，因為佢啱啱咧睇翻資料，我上網查翻資料，2000年之後就開始要攞牌啦。 所以佢係咧，佢啱啱原先啊未有牌嘅。 佢自稱中醫。 係啦，佢未有牌嘅。 其實呢啲好多都冇牌嘅咯。 咁你講得神醫啊，大部分都冇。 以前 冇。你都唔會叫佢攞張書嚟睇下先啦，大佬。 但係問題就係話，好似如果佢話即係之後啦，2000年之後要攞牌嗰啲嘅話，咁你就要真係要好多好多證明噶嘛。 我亦都相信，如果佢咁嘅狀態，應該攞唔到。 咁係，咁一定要 check 嘅。 唔係，但係問題，如果佢有呢啲即係妄想症或者叫被迫害妄想症，哇！但係佢係一個中醫，咁又喺度大街大巷咁開鋪頭，咁哇！之前即係如果幫襯過嗰人點算咧？ 好容易，好容易落搭嘅啫。其實你有鋪位喎。 唔係最緊要同埋你點樣同人傾咯？即係點樣吹咧？叫做你可以吹得掂嗰人入嚟咪得咯。 同埋佢一直都係成功嘅喎，聽講。 一直都係成功。 係啊，佢去到有一個位先至唔成功啫喎。 你成功的意思即係有好多客嚟揾佢。 係啊，即係總之 keep 住有客路啦。 keep 住有客路。 好唔多唔多我就唔知道，但係佢一定係有啲生意上嘅嘢，佢先可以捱到今次。 嗱，其實佢租咗兩年咯，呢個鋪位。 因為佢同埋有啲人，譬如好似我哋咁去睇醫生，我哋都會睇下哦，究竟佢掛咗啲乜嘢啊，有啲咩證書啊，咁嗰啲你先會找佢咁，唔會冒然就話即係。除非你聽到人話，喂呢個好得嘅，咁你先會睇啊嘛。 所以阿宇你咪好幸福咯。如果我哋嗰啲去到絕路，你唔會睇呢啲 shot 噶啦。 唔係有啲 有 即係譬如你去 得過啊咁 啊。係啊， 聽翻嚟都得。 通常嗱，所以我都想同嗰啲朋友講聲咧，你就真係試過真係好得嘅，先話俾知，唔係你係害死人嘅。OK。 同埋有時你得啫，未必人另外嗰人得嘅。 因為我幾次都係聽咗人哋話好得。 唔係，但係最慘咧，好多時候我哋自己有個關口位咧，即係就算我試咗得，我都同你講嘅時候話，我得咋，我唔知得唔得嚇，即係你都會有啲保留。 你唔會害人，你唔想害人。 但係你唔講俾佢聽，又好似覺得其實佢真係都 OK 嘅喎，又唔夠，又即係如果唔介紹俾人，又好似即係睇住人哋去死咁，你又做唔到啲乜。 唔係佢人哋講俾你聽嗰人係個心係出發點。是好的，但有時不要好心做壞事，你都真係即可能你親身邊個嘅，你直情俾個電話佢問聲佢，喂你嗰陣時點樣搞㗎咁樣，即你唔好因為一句説話，有啲人就因為一句説話啫嘛，我都一句説話。 一句説話你話好得哦，咁我梗係又信啦。 同埋你會驚對方即係喺佢咁危急嘅時候咧，即如果你介紹咗個唔得嘅俾佢，咁佢就會浪費咗佢個機會成，係佢就可能有其他時間可以去揾一個真係掂嘅，你都唔知道，有時真係好矛盾。係，究竟邊個得邊個唔得咧？即係其實坊間太多呢啲咧魚目混珠，同埋咧嗰啲咁嘅神棍咧，實在你話咩話？你嗰句係叫咩 啊？咩啊？ 神棍嘅招數係咩話？你有句名言嘅。 咩神出不窮啊嘛，所以真係咩唔同嘅事情佢都可以運用得到。但係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喺你最 無助嘅時候咯， 最無助嘅時候出現嘅。 同埋呢啲即係救命錢咧，其實係好容易嘅，真係。因為你嗰刻咧，你個心嘅慌， 你已經冇曬門路啊嘛，係咯，你冇曬門路，你梗係信呢啲啊。跟住當然睇下人哋開咩價俾你啦。若然佢話你覺得你接受到嘅，你可能都會去㗎。即係打個譬如，佢開成千萬嘅，你唔會做㗎嘛？呢樣嘢係咪先？ 咁啊，究竟呢條友係即係用啲咩方法啊？即係聲稱可以醫到癌症咧，或者佢收幾多錢咧？又或者點解佢會即係最後動呢個殺機咧？即係無端端咧將佢嗰個叫咩啊？業主。嚇，佢係個租客啊嘛，佢將個業主無端走去搏死佢哋咧，嚇咁係有心定冇心嘅咧？喂，依一大堆問題咧，我哋要翻嚟咧再開庭啊，慢慢研究一下呢一單嚇發生喺2000年嘅時候嘅命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1:99， 你就可以重温同埋下载东头湾道99號3个月嘅节目。你仲唔快啲上 www.radio99.tv 嘅网页登记做会员？ 如果想一個有質素的節目繼續生存下去，就請大家不要非法上載。 因為咧，如果你哋非法上載咧，你扼殺咗一個有質素嘅節目咧生存空間嘅。嗱，我本身是一個即時司機，但係我好多時咧，我都會空餘時間咧，我都會收睇東頭灣道99號嘅。本身我都好迷呢個案件啊，或者靈異節目嘅。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東頭灣道99號。 乜嘢世界嚟噶？收入咁貴，又貴冇內容，思想空洞，不知所謂。依家仲有咩好做？梗係俾99蚊聽東頭灣道99號，請大家多多支持呢個有質素、有思想、有內容嘅節目。拜拜。 大家好，又係我八姐姐。關於呢個東頭灣道99號，我覺得所有嘅奇案節目之中，佢係首屈一指。基本上是沒有人可以取代你的東頭灣99號花家姐的地位，所以 you can't forget about it， 你們基本上 know where